谁道西空气自动暖下步一起你道别内衣。 哎， 这味儿真好听， 好听。 后来我喜欢学。 是啊， 我最爱听的就是那个梁祝， 梁山伯祝英台， 真好。 您会唱吗？ 会唱。 您唱两句。 一人唱没意思。 怎么？ 梁山伯祝英台得俩人。 那我帮您唱。 帮忙 啊、 嗯、那可以了。 怎么样？ 你来小声。 好 啊，我唱那个女的。 您去的 祝英台。 我是梁山伯。 哎，我两个都唱的。 嗯 啊，我是这个梁山伯。 好 啊，我是祝英台。 对对对对 啊。 咱们唱哪点啊？ 咱们就唱吊孝那点。 给谁吊孝啊？ 给梁山伯吊孝。 那这墓里头没有我了 啊？也可以有你啊。 有我 啊？你在那床板上停着 说哦，死的 啊？那弄一件戏他了。 那我还唱个什么劲儿啊？去活的呀。 活的？ 嗯， 你连话都不懂，一句也不会唱，你活得了吗？那个再者说，真要唱你这个样唱小声也不好看。你就来个死的吧。 嘿，那么再听你这段唱。 哎，你就来这道具。 我就来那个死梁山伯。那我就躺这儿吧。 哎，别躺下去啊。 我不死了吗？ 那你也立在这儿。 死了还立着 啊？因为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特别。您唱吧 啊。两兄两兄两兄啊，你说 你这死人你还晃啊？你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感情 啊。死人还有感情啊？没有没有。 哎，没有动作啊。 哎， 咱唱吧。 一介两兄为怕小的女家不负应召，我他两兄非我有他杀子弟等红梦，我看你高月山下这飞来的娃，我想不到。 哎呀，你这闹的。 你别乐呀，你乐。你听这个字啊， 嗯， 你听不懂。 哎， 他非得用人家这个方言唱出来才好听。 是， 你比如说这句词。 哪句？ 我还党生肖管笛来迎娶。 嗯， 让人家唱起来那字就变了。 怎么唱？ 我还党生肖挂的来迎啊次， 不是曲吗？ 哎，要刚这个来迎次， 嗯，得这么唱。 哎，唱出来好听啊。 哦， 你用北京字唱出来不好听啊。 是吗？ 我还当生肖挂的来迎娶， 是不好听。 嗯，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对喽， 还有一种弹词。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是啊。 哎， 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会唱。 那您唱两句。 我这儿唱 啊、嗯、 有人懂是吧？ 啊，也许有人懂啊， 北方人多。 是，嗯，